英明看着他笑了，眼睛微微一眯。他们俩这种姿势他很不舒服，所以他又把眼镜给十一戴上，等到对方退开，他又掏出烟。 你跟刘丽分了，准不准备再找一个？ 这话题转得有点快，十一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疑惑地看了英明一眼。 嗯？需要兄弟给你介绍一个吗？ 你怎么突然操心起这个问题了？ 你家里不是在催？ 又不是才开始催的，我早习惯了，何况你家里不也催？ 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怎么就操心上他了？石毅对感情这种事情一直都是比较顺其自然，何况现阶段他也没那个心思再找一个慢慢磨了。莫名的他有点排斥这个问题。英明抽烟笑了笑， 我估计自己悬了。 这笑里面有几种情绪，大概只有他自己才品得出来。石毅觉得他这话说的有点怪，看他一眼刚想问，后者已经把话题转回去了。 时间差不多了，咱俩回去吧。黑灯瞎火的，有点傻。 英明咬着烟眯起眼睛看了看石毅，对方就穿了件衬衫，外套还在车里。本来这种地方也比市区里头冷一点，大晚上的风吹得让人想哆嗦，但这建议被石毅否了。 我觉得这地儿挺好。你还记得上次咱俩拉力赛的时候在车上睡了一觉吗？ 我只是更年期，还没到老年痴呆。 那一觉睡了起来之后，浑身没有一个地方不难受的，座椅果断就是用来坐的，不是用来躺的。石毅一扬眉， 再来一次呗。 我才知道石大公子你有被虐狂的倾向。 听明咬着烟皱起眉，哼，这是什么鬼主意啊。结果石毅竟然兴致很高地绕过车门，把座椅往后一放，真的躺下了。 反正你再开车回去也得折腾到半夜了，何必呢？ 他起来把音响打开，里头的歌还是上次英明给他的那首《明天》。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响起来，效果出奇的诡异。英明站在车边皱眉瞪着他半天，最后还是有点无奈地钻进车，放下座椅。 真他妈像是吃多了撑的。 石毅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特别像确实比他小的。听到他这句抱怨，已经闭上眼睛的石毅只是扬了下嘴角。他熟练地抬手关上车顶灯，吉普的空间到底是要比一般的车大一点。英明靠在座椅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抽着烟，听着耳边的音乐，精神有点恍惚。俩大男人在这种野外一起睡在车里，哼，这种事儿石毅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转过头看着旁边这男人的侧脸，视线从他额头鼻梁立体的线条一直游走到喉结的位置，烟雾慢慢拢到眼前，朦胧了本来就不是太清晰的可视范围。他突然有一种感觉，石毅大老远地跑到他家来找他，大概就是特地来睡觉的。看得出来他挺累的，躺下也没有多久，已经差不多睡着了。其实何必来找呢？给他一点时间，可能慢慢那点异样的东西也就消磨下去了。英明今天看到石毅的时候，其实心头有些冒火的。这世上的人，永远是后知后觉的那个人会比较幸福。两个人搞到现在，虽然想明白的是他，但是这游戏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可以玩下去的。而这条路，无论是石毅还是他，其实都走不起。扔掉手上的烟，英明很慢地撑起身子，逐渐适应了黑暗，眼前的人也越来越清楚了。他皱着眉很慢地凑过去，在和对方嘴唇相贴的时候，忍不住很轻地叹了口气。 傻逼啊，十一，咱俩要是真的照着这样走下去， 就真成两个傻逼了。 已经睡着的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很轻很轻的吻。英明皱着眉，慢慢撬开对方的口齿，在动作很小的扫完了石毅的气息后，很聪明的点到即止的退了回来。看着对方毫无察觉的睡脸，他自嘲地笑了一下，然后果断地打开车门下了车。脚下踩的满是野草碎石，靠在车门边上又点起烟。英明看着远方的黑夜不发一语。车上的人睡得很沉，呼吸声一直很规律，似乎总是这样，一个人睡，一个人睁着眼发呆。英明抽烟的时候觉得自己这德行真像苦练未果的男配黯然神伤地在玩苦情。听着背后的呼吸声和音乐，他低下头去叹了口气，他再这么抽下去啊，大概离那些苦情剧里的男配结局也不远了。所以说，再戏剧化的剧情也不会比得过现实的生活。第一次，英明有些厌恶自己活得如此清醒。石毅一夜睡得挺踏实，结果还是英明开车送他回的公司。到了楼下才叫醒他，看他睁开眼有点茫然的表情，忍不住笑了一下。 你这是几天没睡了？ 石毅揉了揉有些僵硬的脖子说， 最近事多，睡得不太好。 本来闭眼的时间就没多少，偏偏还老是睡不踏实。说来也奇怪，车上睡觉怎么都不能算是舒服，他却觉得是他这段时间以来睡得最好的一觉。 平时别光顾着挣钱，多休息。 英明下车的时候这么说了一句，然后转身要拦出租车。石毅扬了下眉，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呗。 不用了。 这时间路上倒是挺多空车的。英明拦到一辆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石毅， 我先回去了。 嗯，回头见。 石毅一直目送着英明那辆车开走，才转身上楼，觉得浑身莫名的就是很舒爽，前几天那股很憋闷的感觉在心中一扫而空。他人还没走进大楼，兜里的手机就响了，本来以为是欧阳通知他开会的电话，结果掏出来才看见上面的号码是王乐。他下意识地皱了下眉，石毅几乎都快要忘了还有这么一位了。 王乐， 阿毅， 依然是这种屡教不改的称呼。不过王乐的声音很焦急， 我现在在机场，但是行李被人拿走了，现在没办法回家，你来接我下吧。 机场？你回来了？ 啊，你快点过来啊。 结果石毅的早会因为王乐推迟到了下午，他和欧阳赶到机场的时候绕了三四圈才找到王乐，果然是孑然一身的两手空空，看到俩人的时候就差没大叫出来了。 我手机马上就没电了，幸亏你们到了。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不是说全家一起出去要过完年才回来吗？王乐脸色僵了一下，然后很小声地哼了一下。 我没跟他们说。 这个他们必然说的是他家里人。 王叔叔他们不知道你回来？ 现在应该知道了，我留了条。 靠，你小子疯了？ 多大的人了还要这么搞，怎么成天都整得跟个没长大的小屁孩一样。王乐一早也猜到他找石毅就会被训两句，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倒是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他抬头看了石毅一眼，有点好奇地去摸了一下他的眼镜。 哎，阿姨，你怎么戴上眼镜了？ 印象里从小石毅的视力就特别好，石毅在王乐快要摸到他眼镜的时候很快地往后撤了一步，刚好避开他的手。 没事，之前出了点意外。 他回头看了欧阳一眼， 那王乐你先给安排一下吧，我给他家里打个电话。 既然行李什么的全丢了，估计钥匙也没了。王乐这人从小就迷迷糊糊的，做点什么事儿也特别不靠谱。 念书的时候多数都是靠着十一的照顾，毕业了就是家里彻底接手了。十一一直很佩服王家能养出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成天过得跟做梦一样。